是北京时间5点整。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谋。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陆杰雄在村子十字路口这儿练了一趟大红拳，乡亲们都在这瞧着，嘿，练得真不错。给陆杰雄啊，大红拳走开行门，迈开步眼，那真是腰似蛇形，目如电。手似流星，腿如钻，身手如瓦笼，攥拳如卷饼啊！确实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陆杰雄一收招数，乡亲们全都叫好，好，真不错，少爷练得好，好。人群里有一人不好，都怎么样？这乡亲们一听，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啊？大家伙一看呢，赶上这个呢也是个少年。这人耳朵上戴了一只金钳子，谁呀？书中交代正是小昆仑于斗。咱们前面说过，于斗是于老侠的徒弟，家住北京，奉旗夸官游街的时候碰见了于斗。于老侠呢就劝凤琪跟着自己带着于斗到剑山蓬莱岛为国家立功。这爷仨呢走在铁佛寺遇见险了，正好碰上剑山蓬莱岛的元帅谭天谭桂林。谭天打不了了，就用了下午门的五龙烟火筒把这爷仨捉住了。幸亏郑古侠董谦董化一火得真君赵谦来了，不然的话，嘿，于老侠的爷儿仨可就够呛了。这样呢，于老侠于斗凤旗被救了。小昆仑于斗呢一看把谭天吓跑了，凤旗去追去了，于斗一个人溜溜达达往前走，离开了铁佛寺，一路之上游山玩水。今天呢他正好走到这儿，站在人群这瞧，里边有一小孩正练拳呢，哎，练得不错。于斗呢并没想寒碜陆杰雄，他一看周围这些人叫好，他生气了，因为他听见了，你瞧这陆家少爷咱们叫就好，哦，少爷就拍马屁呀、啊，所以他一生气，不好，练得不怎么样。陆杰雄气坏了，一抬头，朋友，你说我练得不好啊？啊，就是我说的，哪点不好啊？你给我指出来，全不好。那你练得好，不敢说好，反正揍你有富裕。陆杰雄气坏了，你进来。于斗迈步就进来了。陆杰雄拿手一晃面门，右手拳黑虎掏心，啪啪就奔了于斗了。于斗上步，右手一穿，左手腋底藏花，横身就是一拳的，砰，扑通一声就把陆杰雄打一坐堆儿啊！ 一个呢是陆觉雄没往心里去，再说于导确实受过西方家于成的亲传，把陆觉雄气坏了，一翻身起来了。行不行，你打我好，你敢站着等着吗？管饭呢，等你三天。好，你等着。陆觉雄就跑了。旁边有岁数大的愿意压事儿的就跟于斗说，娃娃呀，你赶紧走吧，他找他师傅去了。他师傅是谁呀？嘿，了得吗，天海佛霞公长老啊，你快跑吧。哎呦，于斗可就愣了，原来他是霞公长老的弟子啊。追跑，嘿，于斗心说，他师父来了真打我，我挨揍我也不能跑啊，我要跑了，知道我是西方老侠于成的徒弟，我给我师父丢人呢。他在这站着等着，旁边这些乡亲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心说这小孩啊纯粹等着挨打呢。咱们单说陆觉雄往北跑，跑到了天海寺，来到了师父天海佛霞公长老斗刃面前。因为这关系呢，他不叫师父，叫大爷。大爷，您跟我走，我叫人打了。拉着天海佛就出庙了，来到十字路口，分人群就进来了。陆觉雄一指于斗，大爷，就是他。弥陀佛，老和尚迈步往前走，于斗一瞧啊，我非挨揍不可呀，这下我这跟头可栽到家了。小孩一抖聪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过来就给老和尚跪下了。师父您好啊，您不认识我了，我叫小昆仑于斗，我的老师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西方峡长臂昆仑飘然叟于成于洞海。师父我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嘿嘿，弥陀佛，老和尚也乐了。因为霞公长老听凤栖说过于斗长街动物，窦瑞呢很佩服于斗今天的聪明，他怕挨打，先跪着地下管我叫师父，给我磕头。嗯，我能说不认识他师父西方侠于成于洞海吗？弥陀佛，老僧是天海佛霞公长老窦瑞，跟你师父有交情，贤侄啊起来吧。嘿，陆觉雄一瞧得嘞，我这打算白挨了。觉雄啊，大爷给你师哥于斗磕头。没办法，陆觉雄赶紧上前行礼，于斗立刻给搀起来了。兄弟，这可是我的错啊，不赖你。于斗给周围的老乡亲们做了一个罗圈衣，众位乡亲们散散吧啊，我们是一家子，开个玩笑。大家伙全都乐了，各自回家。霞公长老伸手一拉于斗，觉雄啊，于斗啊，走吧，跟我回家。等到了庙里，霞公长老掌上灯光，让小僧人准备饭，爷儿仨坐着吃饭。于斗呢就把为什么到剑山来的情况都跟老高僧说了。霞公长老点了点头，于斗啊，凤琪来了，把事情全都告诉我了，他要进剑山立功，我就把他举荐到剑山蓬莱岛。你可不成啊，你不能去呀。叔父，凤琪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我告诉你，剑山蓬莱岛可有高人呐、啊。凤琪他是剑山元帅谭天的妹夫，如果在剑山遇险了，那谭天有权利，他能想办法照顾他，维护他啊。你呢，你跟谭天动过手啊，谭天认识你，你要去了跟他不沾亲不带故，他还不害你呀、啊、师叔，这个您用不着担心。那天动手的时候在铁佛寺是晚上，这谭天呢他根本没瞧清楚我的模样，他不认识我。这么办， 就算我是您的徒弟， 那也不行。 得了，师叔，我再给您出个主意，为了避免嫌疑，您让杰雄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嗯，你这孩子是非去不可呀。 得了， 杰雄他的叔叔在山里头三公之职， 嗯， 也行。不过你叫于斗不行，你得改个名字呀。 嗯，我这鱼啊，两横一竖一个勾，我让这勾呢平着一画，我姓王还不行吗？我叫王斗。 好吧，你就叫王斗，说是我的徒弟 啊。 杰雄啊，回家跟你娘商量商量，金剑山看你叔去。 那行，陆杰雄赶紧回家商量，然后就回到庙里了。第二天早上，陆杰雄呢就在江岔子这儿雇了一条小船。老高僧是千叮咛万嘱咐，把他们小哥俩送得上了船。眼瞧着小船驶入白龙江，老和尚才回归天佛寺。这只小船唰就奔了剑山了，因为走得太快了，突然间隔着水雾看见有俩剑山里边冲出一只小船来，船上正是贵嫔跟三公主霞娘。陆杰雄小船往前走，到了青龙闸底下通名报信：“我的叔父说陆海明，您给回禀一声。”这样呢，丁丁往里回禀，一会儿青龙闸开了，小船直接驶进了青龙闸。到闸口这儿，汤啷啷一棒锣响，冲出一条大船，船上头站着正是三公。这老哥仨一看，杰雄来了，旁边还站着个少年公子。陆杰雄赶紧上前施礼，然后给于斗介绍，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于斗给三公行完礼之后，船只掉头，这个小船呢得走啊。俩小孩纵身行上了三公大船，小船走了，这条大船进了青龙闸，闸就落下来了。小哥俩跟着三公到了船坞下船，下船之后来到三公寨重新见礼。陆杰雄于斗的就把事情一说。这三公啊，银海亮、陆海明、金海少吓一跳。我说你们都吃饱了撑的呀，啊，于斗啊，凤琪进了山之后逼死了大公主、二公主，啊，贵嫔招了亲，把三公主给带走了，现在凤琪可在土牢里压着呢。于斗，你来，这谭天、谭桂林对我们哥仨早就存着戒心了，啊，你虽然改姓王了，你瞒得住谭天吗？这窦瑞大哥呀，也不知道什么毛病，又把你给弄来了，这不是给我们哥仨出难题吗？小孩于斗摇了摇头，三位师叔没关系。那天我跟谭天动手，天挺黑的了，他根本认不出来我。得了，大爷银海亮说，既然来了，咱怕也没用了啊，先睡觉。明天呢，把你带到天王殿，咱们爷几个见识行事。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了饭，银海亮、三公就带着小孩陆杰雄还有于斗直接奔了天王殿了，让这小哥俩在殿外头等着。英王升殿了，文武群臣拜见英王富昌，然后各自归位。大家伙一瞧呢，英王手扶桌案，面带忧容。大家伙全都瞧了瞧军师彦普，彦普单手打击掌：“无量佛，善哉善哉，千岁呀、啊！您为何面带不悦之色呀？”啊，燕道长啊，你知道朕的两个女儿离开了人世，只有三女儿霞娘在我身旁，没想到她又离我而去，跟贵嫔走了， 叫朕能不难过吗？ 燕普西说你自找啊，劝你你不听，大闺女死了，把二闺女还给他，结果二闺女不愿意嫁给凤琪，二闺女也死了，现在非得把三女儿许配给贵嫔，现在人走了不管你了。可是燕普心里明白，谁也不能那么说呀。王爷呀，这件事儿都因为驸马而起，我想亡羊补牢，未未晚矣。您呐，必须决心杀一儆百。现在探山的人太多了，杀一个是一绝后患。是啊，道长言之有理。这相公哥才一听，这心腾一下就到嗓子眼了。一看英王，英王叹了一口气，冲着燕普点了点头。这三公心说，燕普劝着英王复城，杀一个探山的，这叫杀一儆百，以绝后患。外头还俩呢，这小孩一到干嘛来了？姓王叫王斗，改个姓他探山来了，这怎么办呢？哥仨瞧着英王，英王又叹了一口气呀、啊，众位爱卿，有本早奏，无本散朝。这时候银海亮就不能不说话了。银海亮站起身形，走到英王的桌案之前，一抱拳：“千岁，我二弟的侄子陆杰雄和我兄长窦瑞的北京弟子王斗奉命前来投诚，请千岁收纳。”好吧，让他二人进殿。传旨官出去传旨，二位小侠于九跟陆杰雄随旨进殿，跪在殿上给英王磕头。谭天在旁边一看，心说这不是西方侠于成于东海的徒弟于斗吗？怎么变成窦瑞北京的徒弟了？哈哈，谭天不由得一声冷笑，这三公还真听起来一哆嗦。谭天怎么想啊？这三公一定有外心了。上次我妹夫凤琪进山，他们哥仨是引路之人呢、啊、这回又是他们哥仨，嘿，这陆杰雄还有的说，他是陆海明的侄子，这于斗又改叫王斗了，不成，我得详细的查查，等我查出真凭实据来，连于斗带三公我全杀。谭天这时候又瞧了瞧英王府城，燕普呢也瞧了瞧府城，现在英王确实有了一点杀一儆百之心。可是英王这人呢心软，他也搭着没儿子，看见男孩子他就爱，他往下一看，嘿，这俩小孩怎么长得呀，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都在20岁上下。嘿，燕王心说，孩儿啊，你们来晚了，我就仨闺女，死俩了走一个，没闺女了，我要是有啊，我还招你们为驸马，可惜呀、啊、福晋没给我生啊。燕王满面带笑，你叫陆杰雄？ 是，王爷，我叫陆杰雄，他是我的朋友，是我师父北京收的徒弟，叫王斗。 哦，你叫王斗，千岁，我叫王斗，你们来头见山，真是非常高兴。怎么办吧，你们暂时在三公寨住着，每人每月发10两银子作为零用钱，欲缺即补，散朝吧。 燕王复城一摆手散朝了。 银海亮哥仨就带着二位小侠陆杰雄还有于斗回归三公寨。刚一进大厅，这于斗就蹦起来了， 三位叔叔怎么样， 我跟您说，在天王殿呢，嘿呦，你谭贵人两只眼睛死盯着我，他盯着我我就瞪他，反正我不怕他。 贤侄啊，你不怕， 这儿可是剑山蓬莱岛了啊，谭天掌握着生杀大权呢，你可得留神，你可得注意，那谭天不是好惹的呀。啊，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在谭天唐桂林的掌握之中啊？啊，他云岛刚要说话，这时候兵丁进来了，启禀三公爷，谭大帅拜望。于斗心说，这谭桂林是冲我来的，三公不能说别的，赶紧带着二位小侠出来迎接。上前十里，谭大帅左邻蓬荜生辉，是我弟兄迎接来时，原谅原谅。谭天微微一笑，抱拳还礼，冒昧造访，失礼失礼，请请。哥仨呢带着两位小侠就把谭天谭桂林请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了。有人现场查来，尹大爷尹海亮一抱拳，谭大帅呀，您日理万机，今日拨冗至此，必有所为吧。嘿，本帅呢是闲暇无事到此拜访拜访。说到这儿，谭桂林用手一指陆杰雄，杰雄啊，你今年多大了？元帅，我二十了，学了几年的武艺呀，十好几年呢。叔父，我来投剑山，我的武艺啊还说得过去，我都是跟我大爷侠公长老学的。好啊好啊。唐桂林又问于斗，王斗，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呐。元帅，我是北京人。嘿，北京人，这么远的道上这拜师学艺嘞，可不近呐。是啊，元帅，我的父亲是开药铺的，久走四川，到这儿来呢，贩运生熟药材，认识我师父，所以呢就把我带来了。我学成之后回到北京，这回呢是奉父亲之命前来看望师父，师父呢叫我跟杰雄来投效剑山。嗯，谭桂林点了点头，挑不出毛病来。这三公也暗暗佩服小孩遇到这孩子回答的不错，挺聪明啊。谭桂林显得很高兴，王导啊，我看你挺聪明挺伶俐，这样吧，三公爷，能不能把这孩子给我呀？我身旁就缺这么一个聪明的随从，让他跟着我呢，早晚也可以传授他些武艺，再让他看看兵书战策，造就造就他。好啊，三公是不能不答应，但是三公也看出来了，唐桂林是没怀好意。没想到这时候于斗搭茬了，他迈步走到谭桂林面前，深施一礼，元帅，您提拔我，我愿意跟您前往，我早晚好伺候您，聆听您的教诲。谭天心说，行，你愿意跟我走，你憋着宰我，你跟我走，我就憋着杀你呀。到了帅府，全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只要查出你的蛛丝马迹，我就把你给宰了。嘿，这俩人互相都有宰对方的心呢。于斗高兴啊，我要宰三公寨，我离你多远呢？我宰帅府，你就是老虎，你有打盹的时候，到时候把你杀了，我在剑山就立下盖世之功了。三公没办法，眼瞧着大元帅谭天谭桂林把小孩于斗带走了，这爷俩回到帅府了。元帅呢就让于斗住在西院的棋牌营，这棋牌营好几牌房了，住在南房最西头的这个单间，后边有后窗户，里边有两个单人床，当中间有个八仙桌子。于斗呢就在东墙下这床上安置好了，西床底下这床没人睡。谭天安排好了，谭天回去了。小孩于斗迈步出了门一看，紧挨着就是南墙啊，

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于斗，化名王斗，来到剑山之后，让谭天给带到帅府了。谭天想查出蛛丝马迹，好杀的于斗。于斗呢，想到剑山建功立业，给师父露脸，我到元帅府得杀这谭天。小孩脑子太简单了，要想杀元帅，那办得到吗？因为不管于斗什么时候到帅府，见谭天这元帅都非常惊醒。嘿，于斗心说他真不打盹啊。那谭天留着神呢，于斗根本下不了手。过了3天，谭天谭桂林就把他手下48名棋牌官的头目王双全给叫来了。这可是元帅最喜欢的人，最得力的人。这王双全有个外号叫万恶淫为首，又叫这外号的吗？叫这种外号他必然有他的原因，咱们卖弯往后说。这万恶淫为首王双全是棋牌官的头目，来见这元帅。帅爷，您叫我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我把这王斗给派到你们棋牌营了，他可是奸细，他是小昆仑于斗，是西方侠于成于洞海的徒弟，你可昼夜留神小心，倘若有蛛丝马迹，立刻把他杀了啊！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是，双全遵命。从打这时候开始，这王双全时时刻刻的就监视这小孩于斗。于斗可太危险了，三公知道不知道？三公暗中观察，三公也知道了，但是三公没有办法。这天吃完晚饭，该于斗的班了。于斗来到帅府，在谭元帅身旁伺候着。谭桂林满面带笑：“王斗啊，在帅府还习惯吗？你要需要什么呢，就跟我的棋牌头目要啊。他姓王，叫王双全。谢谢元帅，我在棋牌营挺好，不需要什么。好吧，别见外啊，到了帅府就如同在自己的家中。谢谢元帅。元帅，我看见您呐，就觉得您是我的长辈，跟我的父亲一样。如果元帅您要不嫌弃，我王斗呢情愿拜您为义父。”说到这儿，于斗想跪下就磕头啊。这回于斗可错算计了，他打算给谭天谭桂林当儿子，我磕一头我能接近您，我好宰你啊。那谭桂林对他搁着心留着神呢，拿他当奸细，能让你靠近吗？他能听你这一套吗？谭天有谭天的主意，用手一搀：“王斗啊，你起来吧，你这小孩长得也好，又聪明又会说话，哎，我也早有此心，可是认亲的大事儿不能马马虎虎啊。容我禀明千岁，请千岁主持大礼，咱们拜义父的事儿，收义子的事儿要隆重举行才是正理呀。”于斗心里这骂呀：“唐桂林小子，你真不是东西，你这意思是让剑山蓬莱岛的人都知道我是你儿子。行啊，是你儿子我就多捅你几刀。”所以说于斗这招啊没办好。 这谈天谈鬼里还真禀明了英王府城。英王一听挺高兴，元帅收个义子干儿好啊，还赏赐了500两银子，这样就轰动了全山了。咱们叔不说废话，英王亲自主持，让这余斗给谭天磕了头，拜了八拜，摆上酒宴，大家伙给道喜，全山都知道了，新来投诚的王斗是谭大帅的义子干儿。谭天非常的警惕，余斗想尽办法就是没法靠近谭天。哎，余斗着急啊，这天晚上回到自己屋中，一咬牙，心里有事儿，这嘴就叨了出来了。哼，这小子怎么防得这么严呢？我没法下手啊，难道说我这儿子白当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门外头有人低声说话：“机关败露，你还想跑吗？”余斗一听坏了，赶紧伸手由打腰中一蹬，就把自己腾蛇棒给抻出来了。突然出来一瞧，原来是谭天最得力的干将棋牌官万恶淫为首王双全。余斗心说拼吧，反正也是死了，手中腾蛇棒单凤朝阳唰的一下就奔王双全的太阳穴打来了。他没把这小小棋牌官看到眼里，没想到王双全伸手一捋这棒，跟着一抬腿，砰的一下就把余斗踹一跟头，磕膝盖一顶余斗的腰眼，妈肩头拢二背就把余斗捆上了，捡起来把棒一提，就把余斗提了起来，迈门进屋，回手把门关上，啪往床上一扔，回手把刀拉出来了。余斗啊，我听见你说的实话了，你还有何话讲？哼！余斗到这时候只能骂街了：“呸！你万恶淫为首，冲你的外号你就不是好人，奴下之奴，你耍什么威风？你等着，天兵一到，剑山冰消瓦解，到那时候你也是项上谈刀，小爷爷背起有子而已，来个痛快的。”没想到王双全脸上一点笑模也没有，也不生气，他没让余斗知道，就把余斗身后绑上这扣给送了。您说多大功夫，余斗根本不知道。这王双全就坐在余斗的床上，余斗是骂不绝口，王双全听着也不说话。余斗骂着骂着，他一生气，他一晃悠，这绑绳怎么松啊？稍微再一动晃，这绑绳都掉了。余斗一翻身起来了，看着王双全，王双全微微一笑，还骂不骂了？余斗可明白了，脸也红了，赶紧下了床，抱拳行礼，王兄。您是侠客，不骂了，请您恕我不知之罪。贤弟啊，悬不悬呢？啊，谭天叫我监视你的行动，你怎么自言自语的吐露真情啊？幸亏被我听见了啊！这要是让别人听见了，你这脑袋还要不要？我告诉你，愚兄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倘若你不小心，你这条命就保不住啊，何能建功立业呀？算办吧，我明天搬过来跟你住在一间屋里，有大事好跟你商量。哥哥，您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咱们哥俩磕头拜把兄弟，结为金兰之好吧。好啊，我告诉你，金是永不褪色，蓝是王者之乡，咱们哥俩要真磕头拜把兄弟，那得谢谢刘关张桃园结义呀，生死不渝。行， 哥俩没办法摆设香案呢，在屋中搓土为香，冲北磕了头了。于斗又给王双全磕头拜见大哥。王双全大是大爷，于斗小，于斗是二爷。当天晚上，王双全就来见元帅。元帅呀，我看少帅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查不出蛛丝马迹来。这么办吧，我能不能搬到少帅的屋里，我跟他住在一起，他干什么我都瞧得见，您看怎么样啊？ 好啊， 这样住在一间房里可以多接近呢。双全呐，你一定要给我查出他的蛛丝马迹，我非杀他不可。好，王双全呢就搬到于斗这间屋了。于斗小孩啊，他脾气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问王双全，大哥，您跟我说了，您说有事要跟我商量，到底有什么事要办？兄弟啊，恶老道华佗现在在后山庙中养伤，你知道不知道他盗来的万岁爷的八宝夜明灯搁在了剑山的九寿贺天亭啊？哎呦，哥哥，我也为宝灯来的呀。好啊，咱们想办法把他偷出来送到成都府，这可是奇功一件呐。好，哥哥，我跟您这头可没白磕，要真能把灯盗回来送到成都府，交给年羹尧年大人，年大人把他送到北京，我这是死在剑山我都认了。这哥俩商量好了，过了六七天了，王双全就跟于斗说，我可观察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行动。行，哥俩吃完晚饭了，在屋中商量怎么盗这灯。就在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喊，王棋牌，王棋牌过来，在屋的吗？王双全赶紧出来了，什么事儿啊？元帅叫您呢。好吧，王双全不知道元帅叫自己干什么，赶紧来到帅府，到了谭天的书房外，一挑帘进来了。双全给帅爷请安，他请完这安呢，两只眼睛就瞧着谭桂林，看他脸上有什么变化，看这意思呢好像没什么事儿。双全呐，我问你这几天少帅怎么样啊？啊，还不错，真查不出什么蛛丝马迹。我告诉你，你把他给我叫来，我有事儿找他。哎，王双全也不能问呢，赶紧退出来，来到棋牌营。兄弟，元帅可叫你去呢。哥哥，有什么事吗？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事，去吧。于斗就来到帅府，给谭天请了个安，请副帅安。起来起来吧，于斗啊，你今年多大了？我21了，有件事情我得跟你商量商量。这谭天要跟于斗商量什么呀？因为谭桂林收这么一干儿子，整个剑山蓬莱岛全都知道了，后山这一字并肩王贺寿贺天齐这儿的人也全都知道了。咱们一开书的时候说了，英王富昌富宝臣带着福晋，带着女儿由打北京逃出来，来到断灯家门外，福晋要生孩子，所以段三爷就把英王富昌给收下了，然后把大哥贺天齐由打蓬莱岛请出来，哥仨磕头拜了把兄弟。这贺寿啊，好心眼儿，把英王就请到蓬莱，这样呢，英王富昌才开设了剑山蓬莱岛的事业。这贺寿呢，被封为一字并肩王，前山什么事他都不管，就住在后山了。他所有的原班人马在后山是白吃白喝，什么事都不管。 谭大帅收了个干儿子，一个并肩王知道了，府中的上上下下人也全都知道了。这贺寿贺天齐老妻早已然故去，就一个闺女郡主瑞娘十九了。因为娘死得早，所以从小呢，这个瑞娘是跟着奶娘长大的。郡主虽然不通武艺，但是长得可不错，身材苗条，虽说不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但是也够上九分人才。因为是奶娘把她拉扯大的，所以呢她管奶娘就叫娘，娘俩感情特别好。这个奶娘呢脸上有点浅白麻子，别人看着不习惯，可是郡主看见麻子她都高兴，确实奶娘太疼自己了。这谭天收了一子干儿，事情传到了后山了。这贺寿贺天齐就跟这奶娘商量，我说奶娘啊，闺女可都十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可就是孩子的亲娘啊，哎，闺女可是你养大的，我想谭大帅收了个义子少帅王斗，嗯，跟咱们算门当户对，我想把闺女许配给谭家，你看行吗？王爷，好是好，可是咱们得相相亲呢，而且得郡主点头了才能出嫁的。行，你跟闺女商量。这个乳娘呢就来到郡主的屋中跟郡主瑞娘商量，郡主能说什么呀，只能低头不语吧。奶娘就劝呢，闺女，你亲妈死得早，你跟我长大的，嗯，这事儿你可得拿主意，你说这山里头能找着可心的骏马吗？我听说这位少帅有点山外头来的，武艺不错，长得也好啊。娘，那您就做主吧。行，我要做主啊，我让王爷跟谭大帅商量，把这位未来的骏马请来，你呀，在屏风后头你偷眼瞧瞧，你要点头咱就算，你要摇头咱就吹，嗯，就按娘的主意办。郡主呢就跟贺寿贺天齐说好了。好，贺天齐往下传话，来呀，去给我请谭天谭大帅。咱们书不说废话，贺天齐手下的总管去请元帅，元帅可不能不来。您别瞧一字并肩王什么权利都没有，可是这小蓬莱原来是人贺天齐的，是贺天齐给的英王富昌的，所以谭贵人来了，府前下马，有人往里通禀，一字并肩王吩咐有请谭桂林直接够奔一字并肩王银安殿。他是这王爷，他就得有这银安殿。谭桂林进银安殿一看，屏风前端坐贺天齐，拜见王家千岁。行了，元帅呀，我可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出身，没那么多理儿。来来来，起来起来，赶紧坐下。谢谢王爷。谭桂林落座了，有人献上茶来。王爷，您叫我有何教诲呀？桂林呐，你收了个义子干儿，我给你道喜。我问你，少帅叫什么名字？谭天心说：“你问这个干嘛？我还憋着宰着呢。”但是心里的话不能跟贺天齐说啊。禀王爷，他姓王，叫王斗，是霞宫长老窦瑞的徒弟。哎呦，什么地方人呢？他是北京人，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好，不错不错。少帅多大了？其实呢，微臣也不太详细，大概他21了吧。哈哈哈，桂林的，你是他义父，不知详情。谭天心说：“我没法跟你说呀。”他是西方家于成于洞海的徒弟，他进山， 没变好心眼，肯定是为这灯来的。王爷，您问这少帅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桂林呐，想跟你盘门的亲。郡主今年可十九了，我想把女儿许配给少帅，你意下如何呀？谭天心说，这件事我可不能管，将来我要查出蛛丝马迹来，我要杀这于斗可怎么办呢？干脆我把这于斗叫来，你们爷俩当面相好了，你们自己商量，将来我再杀于斗，你贺天齐没得怨。好啊，既然王爷有这意思，我把他叫来，您过过目，你们爷俩当面商量。好啊，桂林呐，就依你的容易办。唐桂林告辞回到元帅府，就把万恶淫威首王双全叫来了。双全呐，你把王斗给我叫来。于斗来了，参见副帅。副帅，您叫孩儿我有什么事情？谭天唐桂林就把贺天齐的意思说了。三办吧，婚姻大事我可不能随便做主，明天我带你到后山面见贺王爷啊。有什么事儿呢？你们爷俩当面商议，回去休息吧。是，孩儿遵命。于斗告辞出来，回到棋牌营，王双全在屋里等着他呢。兄弟，什么事儿啊？于斗把这情声一说，哥哥，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兄弟好，我告诉你，你别瞧一字并肩王在后山什么事都不管，可是你要是娶了一字并肩王的女儿，那王爷也是你有力的靠山呐。王爷可是好人，我看行。当天晚上睡觉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谭天唐桂林就带着于斗来到后山的一字并肩王府。有人往里回禀，贺王爷传下话来，请这父子爷俩就直接够奔银安殿。落座之后，有人献茶。王爷身背后这屏风后边可有人了，乃年陪着郡主在这站着呢。谭桂林给王爷十万里之后，于斗跪倒在地，王爷在上，王斗参见王爷。少帅免礼，请坐请坐吧，我这儿可没那么些客套。于斗呢就挨着谭天的下手落座了。这郡主跟奶娘隔着屏风仔细打量着于斗，那于斗长得好啊，秀外慧中，倜傥不全，一派英雄气概。这娘俩在后头瞧着，贺天齐没话一直找话说呀。谭大帅呀，你们父子既然来了，我得摆上酒宴。来来来，酒宴摆上。这贺天齐呀不会说什么话，嘴比较笨，时间不大，方方正正酒宴摆上了。唐桂林带着于斗入席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贺天齐就问少帅呀，不小了吧？王爷，我今年已然21岁了，家里边还有谁呀？父亲母亲都在，有没有兄弟姐妹呀？啊，没有，就我哥一个。那可太好了。这贺天齐说话真痛快，怎么太好了？什么都没有，哥一个，这进门就当家呀。于斗如何倒灯，下回再说。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